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中西啊、西安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卫生监督所生活饮用水科的赵瑞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因为北京的这个供暖季马上就要来临了，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媒体当中听到有一些供暖用水和生活饮用水进行了混合，导致生活饮用水的这个水质达不到标准，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今天呢，我们会和赵瑞一块来进行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控烟协会控烟总队的总队长刘辉，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刘队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近期哈，通过咱们微博进行投诉的一些控烟的情况好吗？ 好的好的。我就说一下十月份了，无烟北京的微信平台接到的群众对违反北京控制吸烟条例的投诉举报一共有431件。在十月份期间被投诉以上的商场的场所呢，有朝阳的 SOHO 上都，还有北京大学、东城区北京万豪中心，还有海淀区的浩瀚时空网吧、朝阳区的联友网吧、朝阳区的西大望路联友网吧，还有呢西单国际大厦，还有朝阳燕莎商城建的长远大厦，还有海淀的这个盈创动力易座，这个呢被投诉了6次。值得注意的是呢，在十月份呢，对北京大学的投诉达到了3次。一个是对北京大学的外国语学院的投诉，投诉人说新楼第一层的北侧楼梯口每次下课都有人吸烟。还有一个呢是针对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投诉人说呢，在3层男卫生间呢每天有人吸烟，没有人管理。而且投诉人还特别的指出了说，北京大学呢作为无烟学校，控烟主体责任呢不落实。还有就是依然呢也是对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个投诉，投诉人反映也是3层302办公室里总有人吸烟，没有人管理，卫生间的吸烟呢更是严重，没有人治理。那么对校园里的投诉呢，我们分析呢应该是学校内部的人员，可见这吸烟人呢直接侵害了身边人的利益，引起了非吸烟者的不满。那么众所周知呢，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那么吸烟呢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呢会比成人更加严重。 那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被动吸烟，就是咱所说的吸二手烟危害啊到底有哪些，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那个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呢其实很大，它能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使非吸烟者的冠心病的风险呢要增加25%到30%，那肺癌的风险呢提高20%到30%。二手烟呢还可以导致呢对新生儿猝死的综合征，像那个产妇孕妇如果老是闻二手烟对婴儿是有影响的，一个是新生儿猝死综合征，还有中耳炎、低出生体重，还会导致上呼吸道的损伤，激发哮喘频繁发作，还要增加血液黏膜稠度，伤害血管内膜，引起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增加心脏病发作的危险。那么因此呢，希望吸烟的人呢在您吞云吐雾的时候呢，多为周围亲人朋友同事同学以及更多与您不认识人的身体健康着想。在公共场所呢请不要吸烟。 好的，非常感谢刘总队长。那生活当中一旦我们发现一些违规违法吸烟的这种情况，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那个微信号叫什么类的，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无烟北京。 无烟北京哈。 说无烟北京就可以。如果您发现有违法吸烟的情况，您可以在无烟北京啊进行投诉。 好的。 最直接的投诉呢可以拨打12320。 好的，非常感谢刘总队长，谢谢您，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 好，谢谢。 好，再见。 再见。 资讯 近。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艺术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卫生监督所生活与用水科的赵瑞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赵瑞，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哎，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北京市这个集中供暖啊，正确的这个到日子应该是11月15号啊，尽管还有几天，但是普遍的很多小区都已经开始提前啊，比如说点火呀、施供暖呀，都已经开始慢慢运作起来了。但是每年老生常谈啊，就是这种供热的这个水，包括一些其他的水，总会稍不留神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饮用水当中啊。这个按照规矩是规则是不应该的啊。我们这个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是不是就咱们所说的这个自来水，国家是有强制性的规定的，是吧？ 对，我们最新一版的生活饮用水标准是2006年颁布的啊。生活饮用水标准GB5749/2006 它是不能够跟其他的这些水进行混合的，是吧？ 对， 那比如说今年怎么样？今年因为我知道你前阵子又去检查了，有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吗？ 今年就在上周的周末，周六和周日，我们各街道一起这个饮用水受到这个生活热水这个串接的污染事件。 哎呦，真有啊！ 对， 各一起，这么密集。 对，相对密集吧，但是总数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这两起并不是我们这个这次说到的这个暖气供暖的水，而是这个生活热水，就是有一些小区它有这24小时热水供居民洗澡的，是这种生活热水和自来水串接了。 它是自己改动了管线吗？按说它设计的时候肯定是分开的，对吧？ 对，这造成串接的，这么多年了，我们看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是装修，就是新房装修或者就是老房翻新过程中，对这个管线进行改造，稍不留神就可以这个造成这个不同这个管路之间的这个水串接。 这个是稍不留神吗？还有没有人故意这么接的？基本上没有，是吧？ 有一些，他也不叫故意吧，他们怎么说呢？可能他对这方面的知识不是那么了解，他想就是用水切换方便，就加装了一个三通，结果这个阀门又是 质量不好，是吧？ 所以就容易造成串接。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请这个正规的这个施工队啊，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按说他们操作规程上应该是能够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是吧？今天呢我们会和赵瑞来说说这个供暖水啊，混入自来水，今年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投诉吧？ 今年还没有 啊，往年多多少少会接到一些投诉。 对，我今天来上节目之前专门又翻了一下我们这个往年的档案，就在去年的今天，2014年的11月12号 啊，有投诉， 有这么一起小有一个小区，它就是因为供暖锅炉试水造成了这个锅炉里面的水串接到这个自来水中，造成了一起我们叫做污染事件 啊。去年那起到底最后查出来是什么样的一情况？是小区居民家里边首先发现自来水变热了吗？ 对，一般就是发生这样的事，第一个明显的感官异常就是水发热，水发热。 就是洗着洗着菜发现，哎，我们家水怎么变热水了？ 然后去年这起案子的这个原因呢，它是在这个供暖单位，它本身它这个锅炉嘛，锅炉有压力，它是有压力的，压力比较高，它给锅炉补水的地方，它这个单流阀坏掉了，然后造成锅炉里面这个压力比较高的热水 反流， 通过这个补水的这根自来水管就反流到居民家中了。然后我又看了一下，12年的11月份。也是类似类似的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就近两年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原因啊，就是居民家中串接的这个近两年相对的少了一些， 就是由这个比如说装修造成的这种串接 越来越少了，是吧？ 对，相对少一些。 嗯、 然后由于这个供暖单位在它补水的这个环节，给锅炉补水这个环节，这个造成的这种反流，又多了一些， 又多了点哈。这个其实对于咱们卫生监督部门，是不是每年到这时候都会对一些锅炉能做一些这个抽查吗？或者检查吗？ 我们不一般不会对锅炉进行抽查，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管辖的范围。我们的主责是管供暖单位，供水单位， 供水单位。 那么作为供暖单位，它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但是如果他们的水污染了饮用水，那么我们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可能会对它进行其他的一些调查呀，或者其他方面的措施。 那看来就是说供暖单位哈、他们在所有的设施保障上应该做到事先多多检查，是吧？ 对。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水它出水温度包括出水量都有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没那么多也没那么高，它需要补水。但是那种单向阀按规定的是单向的，是吧？不能够回去，是吧？ 对。 像 我们这两年每年到冬季的时候都会发一些短信提示给这些物业公司啊、或者给普通的市民啊，那其中肯定也包括这种供暖设施的这个管理人员，就是我们提示他们，就是最好是使用不承压的水箱来对锅炉进行补水。 这个怎么解释呢？给我们普通老百姓解释一下。 就是现在的供暖锅炉啊，有一些是压力锅炉，也有一些是没有压力的锅炉，但是压力锅炉居多。那就是只要是这种锅炉，它一定会有水分的损失嘛，要对它进行补水。那补水的时候，我们一般不允许它直接把这个自来水的管道接在这个 锅炉上， 就哪怕你中间加装了一个单向阀，说水只能正向流进锅炉里，不能往回返。但一般我们也不允许，我们是要求你在锅炉之前装一个水箱，装一水箱，这样呢，这个自来水来了以后，它自然会和这个锅炉有一个物理断开，然后从这水箱再有一个小泵往锅炉里边补水，这样即便那个水箱和锅炉之间有什么问题，它也不会再反流到自来水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这个供暖单位哈，在这方面严格操作哈，这个按照规矩来，避免出现这种小区哈一样这个生活饮用水受到一些污染，是吧？有的时候还我有一次曾经忘了，好像是我们家自己的就是热水器啊，这个可能回到那个主管道里边去了，可能那个热水，哎，我说嘿，自来水变热了，哎，还挺好的一件事情。其实它是有一定很大风险的，是吧？它的这个生活的自来水这个质量、水质会受到污染。刚才你直接提到这个污染事件， 对，我们对饮用水这个污染定义呢，就是水的感官发生了异常，化学成分也好，它的物理指标，一般就是它的温度啊或者其他方面发生了变化以后，我们一般都会把它定义为污染。那么影响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定义为污染事件。那我们常用的这个锅炉水，它一般都会往里面加一些软化剂。它要经过软化防止锅炉结构嘛，它里面可能一些钠的那个含量比较高，还有一些那个供暖单位为了防止这个居民 偷水， 可能还会往里面加一些指示剂啊或者什么， 就是染色的是吧， 可能就会有颜色，那个就更明显了。所以就像这一类的水，如果有这个被我们居民饮用的话，肯定对健康会有一些潜在的危害。 是，现在好像偷这个供暖水的人不会太多了吧？ 对，现在少多了吧 ？这往前推10年20年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咱们回顾一下，还有很多人在家里边暖气片接水，然后我还曾经听说过有人接完水之后晚上洗个脚啊，什么都是那个暖气的水。现在好像 现在已经很少了， 很少了哈。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哈。那比如说，我们一旦发现，哎，我们家的这个自来水可能跟平时的这感觉，首先从温度上、从颜色上就明显的有区别了。这是不是首先怀疑这个自来水可能会受到一些污染？ 对，如果我们发现家中的自来水啊，感官异常，包括颜色、温度、气味等等啊，有这个明显的异常，那我们首先一定不要再饮用了。然后这时候可以向我们的卫生部门进行投诉。 是12320是吧？ 对，拨打我们电话。 那上周末那个是真的是他们打了12320然后去的吗？ 对，他们 居民打了两个方面都打了，因为他们是自来水有问题了，他们也打了自来水集团的供水热线啊，96116也打了我们的这个12320。 他们是一家接的有问题，还是全楼都受到一些影响了？ 一家串接了，一般最少 这一单元， 对，这一趟线一个单元都会有影响， 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哈。这个可见有的时候可能还不是自己一家一户的这种风险哈。也就是说您家邻居可能如果要是串了的话，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一旦发生这样问题，那查起来好查吗？ 经过这么多年积累了，我们也总结出来了一套经验。先。我们所称为的这种叫非饮用水嘛，和自来水区分开的非饮用水其实有多种，包括暖气水其中是一类，还有中央空调的补水 啊，这个也能串在这 儿。对，还有中水，中水也是比较多见的，这几大类水，还有一些小区有温泉入户的这种水我们都通称为非饮用水。那么甭管哪套管路，他们一般也都会有自己也有水表啊，自来水也有水表。那么首先我们接到一投诉，首先要调查一下，看这个污染程度的高低，是吧？看比如说有颜色，那看颜色那个最深的地方，一般会离这个中心点会比 污染源更近一些， 然后我们以它为中心扩大排查范围，一般会关掉一路水吧，比如说关掉非饮用的这一路关掉，然后保留一部分这个保留这个自来水，然后再查这个。水表看哪个水表还在转，因为已经停了一路嘛，它应该不再转了。看哪路水表还在转，那就是一般是谁家的事儿。 谁家的事儿是吧？哎呀，看来还挺有经验的哈。这方面可能也是不断积累起来，有的时候确实给一些居民，可能他们在配合你们工作上，心里边也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啊。就是你凭什么老敲我们家门？ 对， 是吧？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市民嘛，还是很支持我们工作。当然呢，有时候像是这种事发的话，很可能会在夜里面。那么我们为了想着第一时间把这个事情解决，可能有时候会深夜去打扰到您的休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希望能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而且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不是故意的哈，比如说他那种单向阀出现一些损坏，即使在我们家发生在我们家，也可能我不知道，对吧？就是可能我态度上可能会更加的这个不高兴一些，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我记得是12年还是11年，我忘了。有一起，他们家就是新装修完了，然后白天人上班去了，邻居投诉了，然后我们排查完整个这个楼道以后，最后发现确实是他们家，然后就找的这个物业， 让他赶紧回来， 翻出来他业主电话，打电话然后回来还老他 不高兴， 对，我说这怎么可能是我们家事儿呢？然后我们直接在卫生间里发现他那个串流的那个三通的时候，然后你看这。他才 知道， 果然是我们家的事 儿。这种，比如说这种三通哈，包括这个接一些什么阀儿也好，其实我觉得真的哈，就是咱们大家最好还是能够让它单独的运行啊，不要跟它混在一块儿， 对， 是吧？ 对， 有的时候您所谓的一时方便是带来很大隐患的，周围的邻居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 尤其是我们，近几年吧，就是发生了我们所说的这种污染事件以后，我们更多的时候呢，追究这个责任主体，是吧？我们是要对责任主体进行处罚的，一般还是比如说对这个，比如供暖的单位啊，或者物业公司等等，由于个人家庭的呢， 不太好罚吧？ 目前还没有处罚，因为对于个人嘛，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但是如果今后这个。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有可能也要对这样的这个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罚。 因为你锅炉好找啊，你锅炉这个有问题的话，又是企业，该理应罚款，它肯定是到个人手上，可能有的时候执法上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哈。那比如说，一旦我们这个邻居家啊把这个水接了，然后我们家发现这水受到一些污染了，但是需要把我们家这一栋楼的水全放干净了，重新再接才能够安心吧。 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嘛，我刚才讲到在调查过程中要关一路水放一路水，一般都会在楼前的那个管道井里面，然后从那儿直接放，那从那儿断开以后，那你整个这一趟线里边这水自 然就出来了， 然后这样还不算，等找到污染点以后断开， 断开以后，我们要重新对你的饮用水的管网进行冲洗。 嗯， 哎，冲洗完了，再经过检测合格了以后，才会通知这个居民恢复正常使用。 嗯，那还挺麻烦的， 我们有一套严格的程序。 哦，这是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饮用水的安全。 对对 啊、哦，那其实这还挺看着还挺心疼的。就是挺多水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被白白的浪费掉了。 嗯，那没有办法，这个健康至上嘛。 是是是， 健康权益是我们最终保障的目的。 是，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咱们还是在生活当中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今年还好，就是两起，刚才你提到了是家里边的这个生活热水啊，小区里边这个生活热水接拧了，接到一块儿了哈、啊。我们也是希望今年的这个供暖的这个来临的时候，避免出现类似的这一栋楼这样的一种污染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卫生监督所生活饮用水科的这个赵瑞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供水混入自来水的这种现象哈。尽管不多，但是好像年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报这个叫什么反应啊，或者说一些事件啊。不是，赵瑞还特意查了，去年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你说哈，这个事儿是一个责任心的事儿吗？就是如果我们真上心的话，就应该能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嗯， 也有一部分技术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嗯、 就是大家之前总是那时候总是关心嘛、 嗯， 就问我们北京市每年多少起这个饮用水的这种 污染 事故，包括暖气水在内，可能还有其他的。但是，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统计，说我们整个北京市的这种饮水的这种污染事件，一直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嗯， 作为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嗯 啊，这么多的人口，一年有这么几起、十几起，这是很 概率很低。 对，这很正常。你像我们北京市400多万辆车在路上跑着，一天有几个抛锚的，有几个剐蹭的，这 也很正常。 对，这就是技术概率，你不可能保证说我永远。不出事儿，这是不可能的。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概率的问题，我觉得您看啊，一方面是比如说供暖企业，那好好查查，这种责任心应该有。 对， 包括你刚才提到了，是专门得要一个池子哈、啊，就不能直接接在这个锅炉上，这个肯定也有操作的规范啊，严格执行应该也没问题，是吧？ 对。 嗯，然后包括家里小区里边，比如说我们装修的过程当中，不要轻易改这种自来水的管线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装修师傅还挺热心的，哎，你们家这个有生活用水的话，然后这怎么给接一下？ 对，然后就上周我在听了一个节目啊，里边介绍就是现在有一些旧房翻新的时候，那个说把你们家原来集中供暖，就是墙上挂的暖气片，可以给你改成地暖。 啊，改成地暖 啊，这种改、 嗯， 然后我在想，这个那改成地暖以后，它这里面需不需要补水？这个我具体我还没见过呀、 啊嗯。 但是这种改动，会不会又造成新的隐患？ 嗯， 这个希望我们这个这搞建筑的这个部门人、由他们来这个 来衡量一下。 去啊， 嗯，这个暖气改暖气这个事儿也是一个说来老生常谈了哈、 嗯。 这个原来改暖气最担心的是怕漏水。就是把这楼上楼下全给泡了，现在我们还得担心它会不会跟生活饮用水混在一块儿哈。如果改成地暖，这真的有机会，咱们可以找有关这个暖气建筑方面的专家来说一下，不光是一个形态的改变吧，应该是，啊，它你想它把管子直接在地上盘，形态上当然肯定是有很大的改变了。 对，就是对、原来家里面是暖热水进来，在暖气里转一圈出去。 嗯， 现在进来以后，在你家整个屋子里面 转一圈 出去。 嗯， 那它这里面会不会有损害？需要不需要补充？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将来有机会咱们找一户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不管怎么改，还是希望大家在安全上面一定要多留神哈，多有这根弦儿，一定得绷着。到了这个供暖季节，尽管我们在北京这样一个座城市当中发生的概率极低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小家也好，如果您是一个供暖企业的负责人也好啊，希望能够把这个水哈、啊，千万的安全性边先保证了，不要混在这个居民的自来水当中、生活用水当中。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卫生监督所的赵瑞给我们讲了讲这方面的一些案例哈。今年怎么样？还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专项的这种执法检查吗？有安排了吗？ 我们今年在供暖季之前已经也是在我们的微博，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短信都这个进行了一些提示啊，然后在这里面借我们这个节目吧，提示一下我们这个各个这个物业公司，